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 从前读书明理的人敬圣敬贤，跟我们现代工商社会贪嗔痴慢不断增长的人敬圣敬贤，在思想心态上不一样。从前人敬圣敬贤，是因为圣贤是我们的模范，取见贤思齐的意思。现代人敬佛敬菩萨敬鬼神，是希望佛菩萨鬼神多让他赚一点钱，其目的是在这里。 通圣贤之智， 圣贤之智就是为众生造福，哪一个人不希望得到安和乐利呢？中国人常讲的五福，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福，希望自己长寿富贵健康幸福，这是世间人的希望。 但是这些都是善因善果， 希望得到好的果报， 但是忘了好的果报是要好因缘才结得的。 若不修好因，不结善缘，希求好的果报是决定不能得到的。圣贤人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殊胜的果报， 所以圣人之智就是群众之心。 只是圣人有智慧，群众迷惑颠倒， 所以圣人教导大众修善积德，才能使人人都得到好的果报。 修善积德从爱敬开始，先学爱人敬人，爱物敬物，爱事敬事，对于人物事要真正的爱敬。 所以十大愿望里的菩萨修行原则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。 我们读礼记第一句话，取礼曰 无不敬， 就是教敬。无不敬就是一切要恭敬，要从这里下手。 何者圣贤之志，本欲私事私人各得其所，吾何爱何敬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 圣贤佛菩萨只有一个想法一个心愿，就是教导一切众生 各得其所。 聪明杰出的人诱导他成佛做祖，而没有这个大志的，他希望得到什么都祝福他，帮助他能够如愿，这是圣贤之志。 所以要心存爱敬。 何谓成人之美？欲之在时，砥直则瓦砾，堆拙则规章。 成是成就，别人有好事，我们要帮他成就，这也是性德。 欲之在时，砥直则瓦砾，堆拙则规章。 这是举一个比喻，玉是石头里面最精最美的，加以琢磨就变成玉器。规章是古时候的信物，在古代尤其是上古，玉做成璧，璧是圆形的，中间有一个孔，规是手上拿的。 而当时的用途就像我们现在记事用的记事本子，是做备忘之用。 规大章比较小，这些玉器在故宫里面可以看到，有商周的秦汉的，历史的价值都非常的高。 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，皆须诱意而成就之，或为之奖戒，或为之维持。 我们今天所讲的培育人才，看到这个人心地很善良很忠厚，或者志向纯正可取，资是资助，我们应当要帮助他成全他， 皆须诱益而成就之， 就是要诱导他，要成就他，教养他，培训他。华严经五十三参是很好的榜样。你看善财童子自己以学生的身份去参访善知识，他是我们的前辈，是我们的长者。 纵然是年岁很轻，他的道德学问是我们所尊敬的，我们就应当跟他学习。 他见到善知识先是礼敬，善知识一定会问他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，你有什么需求。五十三位善知识所问的和善财的对答完全相同，所以这句话给我们的印象非常之深刻，前后重复了几十遍。第一句是， 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立志要成就无上菩提。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 但是我不晓得怎样修持，怎样存心，所以到这里来请教。 发心就是这里讲的立志，志可取又好学，我们遇到了一定要尽心尽力帮助他， 所以有志向有目标，不论世间出世间都是有前途有成就的。 而遇到这样的人，就是俗话常讲的 欲英才而遇之， 你真正遇到这样的材料，就要设法去帮助他，成全他。 或为之讲戒， 讲是奖励， 或为之维持， 维持就是在他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，使他能安心于学业和道业。 或为薄其无而分其谤，勿使之成立而后已。 事出世间贤者，在修行过程中免不了会遭到嫉妒和毁谤，往往会给他带来困惑，有的时候会足以叫他退心，那就很可惜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替他分忧。无就是无灭冤枉，要帮他洗刷冤情，成就他，以勿使之成立而后已为目标。 而如此成全别人，便是大学问、大智慧、大福德之相。 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建功立业，是帮忙照顾他的人给他的，他将来有多少的功德，照顾他、帮助他的人也是跟他同等的。中国古代 荐贤受上赏， 你替国家推荐一位贤人，国家对你的奖赏是最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贤人为国家建功，替国家服务，为老百姓造福，都是因为你推荐的，等于就是你造的。 所以在过去的中国社会，确实是举贤能、举贤良、举孝廉，把人才发掘出来，推荐给朝廷，推荐给国家。 好人为什么还有人找麻烦呢？俗话常说， 好事多磨。 多魔障，你作恶，魔就喜欢作恶，他不但不会障碍你，还会帮助你。你做好事恰恰跟他相反，他看了不顺眼， 所以来找麻烦。 一方面是魔来找麻烦，二方面是自己生生世世的冤家债主，看到你修行，将来你超越六道轮回，过去是你欠他的命没有还，欠他的债也没有还，怎么可以跑掉呢？他不甘心，不甘心就要来障碍你。 所以菩提道上磨难重重啊。 无始劫以来自己所造无边的业障，要怎样才能免除这些业障呢？我们每天将所做的功课回向给冤亲债主，把所修学的功德都分享给他们。诸位要知道， 全部给他们就是自己圆满的功德。我们要什么呢？什么也不要。不发这样的愿心，你想在菩提道上没有障碍，相当的不容易啊。 所以发这个愿心，最好能依照《金刚经》的理论方法，要真正依教奉行，真实的去做。 大抵人各悟其非类， 一般人跟他同类的就喜欢，学佛的同修彼此见到就特别的亲切， 而对于不学佛的人就有距离，有界限了。 尤其是在家庭中，父母没有学佛，兄弟姐妹没有学佛，你吃素他们不吃素，这一家人就闹得鸡犬不宁，这是我们的错，自己要深深的反省。最大的错在哪里呢？家里的人为什么反对你学佛呢？因为看到你的同修道友到家中来，亲密超过了家人，你喜欢同道比喜欢母亲超过多了，母亲一看他心里当然不舒服，嫉妒。而你要以爱护同道的心去爱护你的家人，家人就不会有反对的。 所以往往学佛搞得家庭不和，自己都不知道反省，不晓得原因出在哪里。 我们在旁边明眼观察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问题出在哪里，实在应当反省，一反省就找出来了。我们的同修到家里来，对我们的父母尤其要更尊敬更孝顺，那你的家人也更快乐了，不但不反对，还觉得学佛好，学佛都不错，鼓励你的亲戚朋友都去学佛了。 所以家庭里面亲属之间不能用言教，要学圣王，要用身教做出来给家人看，他们看到确实是好，自然就会给你宣传了。 乡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俗亦难自立。 善人是一类，不善的人是一类，不善的人多势力大，善的人少势力孤单。 善人在俗亦难自立， 善人要做好事不容易，恶的势力很大，绝对造成了障碍。佛门中自从释迦牟尼佛示现，代代都不免有这种情形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得法之后，明心见性了，还在猎人队里躲藏了15年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嫉妒和障碍。 所以善人在俗，有些人一生遇不到机缘，只好独善其身了。 如果要教善人能够兼善天下，我们有智慧有福德的人就一定要帮助他。 且豪杰铮铮，不慎修行机，多易指责，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谤，为人人长者匡之而辅益之，其功德最宏。 铮铮就是响亮的意思，豪杰是指他的聪明智慧才干超过别人，在地方上大家都知道他，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知名度很高，这些人有专长有才干。 但是他生活马虎，随便，不太讲求，不拘小节，有时候就容易得罪人了。 我们也要知道，学佛对佛一定要恭敬，对三宝要恭敬， 但是有一些小节也不要过分的重视，太重视会影响你的修行。 恭敬心是应当有，但是看到别人无礼，我们也不要挂在心上。修行要抓到真正的纲领，真正的纲领是 心静则土静。 二六十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年纪大体力衰，诵经 就不一定要跪着，不需要拘执行事，求心里与阿弥陀佛不相舍离才是重要。喜欢怎么念就怎么念，喜欢跪着坐着捧着经走着念都可以。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功夫不间断，可以躺着听，也就是放录音带的方式。体力不够，躺在床上安安静静的听，而躺在床上听念佛听念经，功德都是相等的。 但是躺着不可以出声念，会伤气，会伤身体。 大乘佛法是开放的，的确是自由自在，没有拘束的。所有一切规矩仪式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是唱戏表演做给别人看的， 也就是身教， 启发别人的恭敬心，启发别人的道念，为大众做一个好样子，用意是在这里。 而小圣着重在形式上，大圣人往往就没有拘束了。 大圣佛法是论心不论事，小圣法是论事不论心。英雄豪杰他们不拘小节，往往容易得罪人，容易招惹是非。 所以善事常易败，好事多磨。好人常常容易遭受别人的毁谤，遭受别人的指责。 在这个时候，人人长者，有智慧有福德的人应当帮助他，排除他的困难，使他将来在社会上有成就，这个功德是最大的。 因为不只是他个人的成就，是他替社会替国家造福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 由此可知，如果在佛门里面我们能够培养一位法师，功德之大很多人不晓得，以为修个庙出多少钱做多少好事的功德最大，其实那个大是有限的，不见得是真正大。有些是善心却做了恶事，唯有培养人才，这个功德才是真大。 而唯有人才才能续佛慧命，使佛法绵延不绝。 佛法的人才最为困难，他的志愿一定是 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 他的心要 清净平等，大公无私。 这是佛门的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扶助他。 而他将来成就了，所度化的众生对于佛教所有一切的贡献，帮助他的人的功德和他是一样大的。 我们这一代弘法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呢？当然发心大小品质都有问题，真正发道心的人不多，外缘又不好，特别是在家的二众弟子都捧老和尚，锦上添花，初学的人出来讲经都不来听，学生的信心完全失掉了，还是去学敲打唱念做佛事感经忏吧。这是我们在家弟子在外缘上没有尽到责任。 所以今天凡是年轻人发心出来讲经，若是讲得纯正我们要听，讲得不纯正我们就不听，让他自己去反省去改正，改好了我们再去听，鼓励他弘扬正法， 这样才能奖励年轻人，鼓励他们发道心，给他环境来培养他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这才是真正的续佛慧命。 何谓劝人为善？生为人类，孰无良心？世路易易，罪亦莫逆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息，开其迷惑。譬有长夜大梦，而令之一绝；譬有久陷烦恼，而拔之清凉，为惠最朴。 人没有不向善的，再恶的人，他 他口里也说要修善，要行善。 由此可知，善心善行是人的天性，就是佛法里所讲的性德。 既然善心善行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为什么还会作恶呢？仔细研究不外两个原因。 第一是内里的烦恼习气，第二是外有恶缘，人才会造恶。 虽然造恶不被良心谴责的人很少，作恶他知道不对会受良心的责备，可惜他没有善友提醒他，帮助他回头，于是越迷越深，越陷越重，这种情形往往有之。了凡先生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， 世路易易，罪易莫逆。 在世间营生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事业，都会受环境的影响，尤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，像现前台湾赌博风气太盛，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，多少年轻人沉迷于此，对他本身、家庭、社会都是非常不利的，有识之士都能觉察到。 可是时势所趋，这个不好的风气实际上会逐渐遍布到全世界，尤其是大众传播工具发达，所以受影响的面就更大了，时间也就更长了。 我们遇到亲戚朋友要能够善于开导他，尤其是这一部《了凡四训》所说的全是真理真事。做股票有时候很容易发财， 而所发的财也是命里有的。 命里要是没有，即使钱财在我们手上过一过，又能得到什么呢？还是一无所有。带在身上怕偷怕抢，放在银行，银行里面钞票很多，去看看跟自己的有什么两样呢？无非是增长贪嗔痴慢而已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古人讲得好， 人生一世也不过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而已。 与其说福报一时享尽，不如把福报慢慢的享用来得好。 所以真正能如理如法的开导，使他们能觉悟过来，不做投机取巧的营生，才是正道，才是长远之道啊。 所以 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息。 佛法讲善巧方便，使对方欢喜乐于接受，真正达到警觉的目的。 开其迷惑， 用比喻来说，像长夜大梦忽然醒觉过来了，佛文里面叫开悟，悟后就是修。又好比 久现烦恼， 我们能把烦恼拔除，得到清凉自在，就是智慧。烦恼就是迷惑，慧就是对别人最有利益、最大的帮助。 韩愈云：“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事劝人以书。” 这是讲善巧方便的方法。一时是当事，我们分析事理，劝导别人，令他觉悟。这是口说，只是有利于当事。如果我们要想劝导广大的群众，乃至于后世的人，最好的工具就是用文字，因为文字能够保存得久远。 这是劝我们把善言善行给记录下来，才能够流传得久远。 像了凡先生这四篇文章，原先只不过是给他儿子做警惕而已，并不是要流传到后世普遍劝导大众的。 但是了凡先生他的德泽今天流传得这样广大普遍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，虽然是无心，但是却做了大善事啊。 后世依照他的教训修学，改造命运，离苦得乐的人非常的多，都是受了了凡先生的恩惠。了凡先生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劝人为善的典型，也是他一生改过自新的心得，传给他的子孙，希望他们记住、理解而效法，这是积善里面最有效、最显著、最深广的大善。实在讲，这件事我们人人可以做。你说， 我没有文学的基础，我不能写作。 其实不然，我们每天所见的、耳朵所听到的，能够一天记一两条，你能记录下来，也和这个教训相差无几了。 由此可知，劝人以口，劝事以书，并不是件难事，只要真正的肯发心呢、啊。 教之与人为善，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，在佛门称为 同事社， 跟他相处在一起，以身教去影响他， 也就是像舜王在那一群打鱼人中是一样的。 虽有行机，然对症发药，实有奇效，不可废也。 佛教化众生用四个原则摄受众生， 而摄受就是感化诱导， 称为四摄法。 第一，布施。 布施是与他结缘，与他有恩，彼此先结个善缘，说话办事他才能相信而喜欢参与。 第二，爱语。 爱语若是完全说他喜欢听的话，那就错了，爱语一定要善巧方便。前面中峰禅师就说过，真正爱人，打他骂他也是善， 但是在责备他的时候要顾及他是否能承受，若是不能承受，过分的责备是得不到效果的。 凡是责备人，最好不要有第三者在场，人都顾全面子，面子下不去，他会起反感，这些都是善巧方便。 第三，力行。 我们所作所为必定与他有真正的利益。 第四，同事。 与他共同来做一件事，以身教去感化他。佛皆以一切众生，不外这四个原则， 也可以说是手段。 劝人为善是言教，与人为善是身教，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。